着某寸铁路，暂回不孤单。你踏上风沙，要转几多弯？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，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， 或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，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，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，路或尽是循环，仍倾出一生再去探。悠悠长途重重山，风急铁路冷，离愁回忆加起千百担，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，挽手倾谈吻光透入的眼。 站貌仍是有阵风，似很简单，不知几多悲欢盛满每一班。 实在人造铁路是缩短空是尽量延长人心中的千串慨叹， 悠悠长途重重山，风急铁路冷，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，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，挽手倾谈吻光透入的眼。要再经多少个站，你方可再复还？如重逢是否感情仍未淡？ 要再经多少个站，我方可以人曾停留在臂 thank you.